第三课，你工作忙吗？一，句子。 九，你工作忙吗？ 十，很忙，你呢？ 十一，我不太忙。 十二，你爸爸妈妈身体好吗？二，绘画。一， 你好。 你好。 你工作忙吗？ 很忙，你呢？ 我不太忙。 二，老师您早。 老师好。 你们好。老师忙吗？很忙，你们呢？我不忙。 我也不忙。 三， 刘晶你好。 你好。 你爸爸妈妈身体好吗？ 他们都很好，谢谢。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 一，老师忙吗？ 二，你爸爸妈妈身体好吗？ 他们都很好。 扩展。一，一月，二月，六月，十二月。 二，今天十月三十一号，明天十一月一号，今年2015年，明年2016年。 四，生词。 工作，忙，呢，不，太，累，哥哥，姐姐，弟弟，妹妹，月，明天，今年，零，年，明年。 六，练习。四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变音。 主席，出席，上车，上厕，生产，增产，滑动，活动，新桥，新球，推销，退休。 二，变调。菜子，才子，同志，统治，河水，喝水，戏曲，吸取，回忆，会议。三，儿和儿化韵。 儿童，女儿，耳朵，二十，一会儿，一点儿，一下，有点儿，花，玩儿，小孩儿，冰棍儿。